第二十九集，联盟的叛徒。 出发！带上你们的装备，给我动起来！ 毁灭之锤注视着他的战士们，他看到各氏族的酋长们叫喊着，用力推搡着自己的手下，让他们各就各位。然后，毁灭之锤转身，面对着耐心地站在一旁，等待着他的古尔丹。 怎么？你有什么事吗？我和我的氏族要在这里再待一段时间。对于这个风暴祭坛，我还有别的计划，这些计划对部落的征战会有极大帮助。 毁灭之锤皱起了眉头，他还是不相信这个矮小丑陋的术士，但他不得不承认，那些双头食人魔在占领奎尔萨拉斯的战斗中的确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虽然那些该死的矮人和他的师舅们插进了碍事，让他损失了好几个这种生物，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食人魔，他们就没办法再次集结并冲破联盟的防线。 做你该做的事，但不要花得太久，我们需要集中全部优势才能迅速攻下洛丹伦。 我不会耽搁的，你说的对，兵贵神速。 大酋长，我们没办法打破他们的防护屏障，即使是那些龙也无能为力。虽然火焰覆盖了整个城市，但无法烧到里面，就连他们的利爪也被一层无形的屏障挡开了。 是太阳井，精灵们的魔法之源，太阳井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能量。 有什么办法能耗尽他的能量，然后摧毁他，或者让他为我们所用吗？ 我试过了，我能感受到他的力量，但我对那种力量并不熟悉，也无法触及他。我怀疑只有精灵们能够获取他的力量，因为太阳井与他们和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 你能用那个祭坛打破他们的防御吗？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尝试之一，我现在还不知道这是否有用。不过这个祭坛是用精灵们自己的符文石建成的，这些符文石的能量原本就来源于太阳井。我也许能够反过来利用这些连结，把我自己的魔法输送到他们的力量源泉，摧毁他，或从他们那里夺取这股力量。 尽力去做吧，但是打破城市防护只是次要的目标，眼下我们攻不进去，但他们也逃不出来。 遵命，大酋长，我这就去办。 你那些龙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会需要他们，特别是如果联盟有更多的士兵守在洛丹伦的话。要是再过几天还是没办法打破那道屏障的话，你就不要管了，派你的龙去和部落其他部队会合。另外要保证古尔丹跟他的术士和你们在一起。 我会让他和我们一起走的，哪怕我得命令一条龙吞下他，把他带在肚子里。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龙侯酋长正在和他的龙骑兵谈话，毁灭之锤要去确保他麾下的黑石战士们已经为朝着下一个目标进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又过了两个小时，部落终于出发了。古尔丹和古加尔看着一波又一波的部落战士从奎尔萨拉斯开拔，大步踏过那些在龙焰中倒下的树木残骸，有三分之一的森林被烧毁了，这片土地上布满了烟灰和余烬，以及焦脆但还没有粉碎的落叶。战士们曾经驻扎在那里，他们觉得在开阔的地面上比在残存的树林中更加自在，即使地面上散落着树皮、落叶和坚果。现在一团烟云在无数脚步来回的践踏下腾起，向着丘陵与远方的山脉飘去。毁灭之锤大踏步走在队伍最前面，他迈开长腿，健步如飞，行进时他的武器轻轻敲击着他的后背与大腿。他没有四下张望，显然是相信附近没有危险。 古尔丹等到最后一个兽人士兵走出视野，才转身面对古加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很好，告诉你的战士们，我们立即出发。从这里回南海镇还有很远。祖鲁西德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座精灵城市的事，等他注意到我们走了，就已经晚了。 那他要是派龙来追我们怎么办？ 他不会的，没有毁灭之锤的命令，他不敢这么做。而这就意味着他会首先派出一名信使追赶部落的其余部队，然后等着毁灭之锤的回答。到那时，我们早就走出了他能追上的范围，而毁灭之锤只要还想打下那座人类城市，他就没办法再让他剩下的军队分兵来追我们。 我去照管那些士兵。 数周以来，古尔丹一直在试图想个办法逃出毁灭之锤的控制，去进行自己的计划。是大酋长给他送上了一个完美的方案。他差点以为毁灭之锤会坚持让他和部落其余部队一起出发，但是精灵们的顽强抵抗给了他一个留下来的完美借口。他一直期待着这场远征，他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带他远离毁灭之锤和他谨慎的监视，同时也带他接近自己的命运。毁灭之锤静悄悄地走在通向山脚的一条羊肠小道上，向下方处的一座小山谷走去。已经是深夜，部落的其他士兵早已入睡，但他还有件急事要办。他悄无声息地移动着，靴子在古老风化的山石上寻找着坚固的落脚点，一只手握住自己的战锤，避免锤子在背上和岩壁上碰来碰去，另一只手则向前伸出，摸索着向下的道路。头上悬着一轮半月，为他投下足够的光亮。他能听到附近某种昆虫的鸣叫，除此之外，群山一片寂静。他快要来到山谷中的时候，听到了其他的声音，这是体型和兽人相仿的人或是什么东西笨拙地从另一侧走向山谷中时发出的。毁灭之锤蹲伏下来，用小道的边缘掩藏自己，从肩上抽出了他的战锤举在面前。他谨慎地窥视着，等待着。那个声音越来越大，然后他看到山谷另一侧的什么动静，一个穿着斗篷的身影攀上最后一段斜坡，走进了山谷中。这里与其说是个山谷，不如说是山体的一处折角，大约有20尺宽，15尺深。然而四周都是岩壁，既能提供庇护，也能很好地把这里隐藏起来。也许对方正是因此选择了这里作为见面的地点。毁灭之锤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个人影倚在一块山石上，喘着气让自己的呼吸平顺下来，然后站直身子四下张望。 有人吗？ 我在这儿。 毁灭之锤起身走过山石之间，离开小道，走进了山谷。那个陌生人也站直了身子，在他靠近的时候惊讶地吸了一口气。毁灭之锤能看到那个人的身侧挂着一把做工精美的崭新长剑，他意识到这个人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把剑。他心想着，为什么他总得和懦夫、弱者或者阴谋家打交道，为什么就不能来个战士？战士们总是能更加率直地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所采取的方法也更加直接。他见过在奎尔萨拉斯率领联盟军队的那个人，也见过在希尔斯布莱德指挥他们的另一个人，这两个人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都是战士，遵循着荣耀的行事准则，重视力量与诚实，但是这样的人肯定不会要求进行一场这样的会面。 您就是毁灭之锤大人，您会说通用语？ 我是奥克瑞姆毁灭之锤，黑石氏族酋长，也是部落的大酋长，我会说你们的语言。你呢，人类？那条消息是你给我送过来的吗？ 是我。我是奥特兰克的国王佩瑞诺德。我觉得 我们最好在发生什么不愉快之前见上一面。 很好，我从未想过会接到一个人类的讯息，特别是以这样的方式。这就是你们人类联络的方式吗？通过使用训练过的鸟？ 没错，这是一种方式。我明白我的人不可能接近到足以向您传递消息，也想不到其他的方法，所以我派了一只鸟。你们杀了它吗？ 我们没想到那是一只信使，直到我们发现它腿上绑着羊皮纸，但那时已经太迟了。我希望你不打算把它要回去。 只是一只鸟而已，我更关注于如何避免更多令人遗憾的伤亡。 你的信里也是这么说的，那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您的承诺。 哪种承诺？ 我需要您以一名战士和领袖的身份保证，保证您会约束您的士兵，在这道山脉里不会有劫掠破坏，不会有杀戮和其他的暴行，不会袭击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不要骚扰或者追杀我们的人民。 那么我们能得到什么回报？ 现在轮到佩瑞诺德笑了起来，他无疑是在试图表示友好，但是看起来只是显得谄媚。佩瑞诺德慢慢地回答了毁灭之锤的问题，他的声音在安静的夜空中飘荡。 随意通行，不会收到任何抵抗。